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五十九集，柳福一耐心地等端阳喝完茶。 得罪了，请帝姬回想那个噩梦的具体内容。 端阳的脸色立即变得苍白，呼吸急促起来，求救般地看着母亲。岂料赵太妃强硬地捏住了他的手腕，眼底的神色不容辩驳。 敏敏，好好想。 我梦见我在兴善寺里，有一群人叫我神女，说他们等了我很久，要我跟着他们走。 听到神女二字，赵太妃眉心一跳，咬紧了牙关，勉力地绷住了情绪。 然后呢？ 端阳似乎有些头痛，用手轻轻地捶了两下鬓角。 我跟着他们一起走，走了很远，路过了麦田，又到了兴善寺。 几个人相互交换眼色，柳福一不动声色地引导。 你有没有发现兴善寺有什么变化？ 变化。 端阳点点头，眼神中充满疑惑。 兴善寺似乎跟我来时有些不大一样，寺前有许多人，他们都跪着说神女已至，要开始什么仪式。 赵太妃的手不易察觉地颤抖起来，鬓边开始生出冷汗。 再然后 端阳忽然咬紧牙关，脸色潮红，眼神闪烁着恐惧又难以启齿。 本宫不想说了。 敏敏， 赵太妃闭了闭眼，握住了女儿纤细的手腕。 此处没有外人，你说出来。 端阳含着眼泪，仿佛这段回忆是奇耻大辱一般，咬牙道： 我进到大殿里面，看见了许多泥塑的佛像，有男有女，正在 行欢好之事。慕瑶声线清冷，让人觉得灵台清静，生不出一丝一毫的恶念。端阳目光怔忡，半晌轻轻点了点头。大殿内忽然变得很安静，端阳帝姬的脸通红，眼里泛着水光，不敢看柳福一的脸。赵太妃的神情有些古怪，左手和右手交握，尖尖的护甲扎在手背上，也似乎全无知觉。许久，木生打破了沉默。 然后呢？ 他的声音很冷静，甚至冷漠，似乎全然游离在帝姬羞愤委屈的情绪之外，不受任何干扰，也不带任何怜惜。慕瑶有些吃惊地抬起了头，端阳眼中的委屈和愤怒更甚，气得直抖。 你大胆！ 林妙妙暗中碰了碰木生的手臂，想让他收一收那不合时宜的微笑。 殿下别怪穆公子唐突，他是心急，我们要知道实情才能保护你啊。 柳福一颔首，身子前倾。 妙妙说的对，殿下不要有任何顾虑，这里没有外人。 端阳这才被安抚下来，有些委屈的一咬牙，痛苦地回忆道。 然后他们将本宫绑在柱子上，当着那些菩萨的面儿，他们掐住了我的脖子。 噩梦的结局是泼天的红云，在阴暗空旷的大殿中，火龙沿着每一道梁、每一只立柱快速蔓延，浓烟滚滚，刹那间便笼罩了视野。红云吞没了地上姿态各异的菩萨，泥塑像上的表情泛着诡异的红光， 所有的人声化作喋喋怪笑，夹杂着哭喊，带着浓烈焦味的热气，将大殿变作巨大的蒸笼，而它就是蒸笼中的祭品。带着火星的横梁猛地掉落下来，在窒息的痛苦中，从脚上的炙热开始一寸一寸皮开肉绽。眼前扼住他脖子的人已经化作了一团火，身体不住地发出可怕的噼啪声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和鬼叫差不多。 神女，我们为众生献祭。 就是这样。 端阳一双大眼睛赌气似的瞪着木生，肩膀却因为记忆中的恐惧而微微发抖。 你满意了？ 多谢殿下的配合。 木生微微一笑，笑窝中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天真，仿佛这些世俗常情他一点也不曾懂得。 现在你可以回去了。 端阳的脸色气得发紫，回头急切地想让母亲给自己主持公道，却意外地发现赵太妃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木生的表现。他维持着左右手交握的姿势，神情复杂地瞪着桌面，鬓边竟然生出了许多冷汗。 母妃！ 他嗔怪着推了一下他的手臂，不料赵太妃猛地抬起头来，眼睛直直地看着幕后。 来人，送帝姬回宫。 从头到尾，母亲连看他一眼都没顾上。端阳心里突然有些惶恐。 母妃，母妃！ 赵太妃几乎是架着他的手臂，将他用力往外推，声音很低：“ 你免，你先回去，这件事情，母妃会替你解决好。”可是我， 还不快去！ 他瞪着上宫姑姑，骤然提高了声音，尾音尖利的有些变调，似乎是觉得这样还不够。他将头扭向柳福一，近乎以命令的语气嘱咐他：“ 烦劳柳方氏送帝姬一趟。” 殿门轻轻掩上，圆形格栅窗前有张深棕色的小案台，斜放一块造型别致的太湖石香炉，两股细细的烟气从中盘旋升起。赵太妃端起了茶杯，袅袅的白雾挡住了面前表情。 穆方氏方才说，此事并不只是迷幻香的缘故，本宫想知道各位的依据是什么。 穆生半垂着眸子，指端玩弄着白瓷托盘，并不作答，像是没听到一样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。穆瑶隐约感觉到弟弟入皇宫后的表现有些奇怪，以为他是耍小孩子脾气，无心去问，淡淡补充道：“ 我们没有什么依据，只凭经验来说，迷幻香之柳比起冤魂作案，不过是小伎俩。” 赵太妃的脸色彻底变了，穆瑶的神色平淡无波，眼角下的泪痣显出与她庄严神色不相称的娇艳。 娘娘，按照殿下所说，他梦中第二次返回的兴善寺， 是这件事的确跟本宫有关。 穆瑶的试探被赵太妃强硬的语调打断，他不动声色地闭了嘴。 敏敏说的那个神女，十年前本宫就曾听说过。 他抬起头，吐出一口气，表情中有一股狠意，仿佛下定了决心。 穆方氏，本宫将自己的秘密全部告诉你们，穆家定会将此事解决，对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